踏过雪留下的足迹，向你去的方向追寻。他就像熟悉的陌生人，住在我心里。天空又飘起了雪积絮，你说夏日的光在哪里？融化它，融化你，照亮着大地，那多美丽。冬天的雪，夏季的你，告诉我还有它终将过去。不要婉拒，不要再犹豫，夏日的阳光等着你。冬天的雪，夏季的你，告诉我坚强别轻言放弃。不要婉拒，不要再逃避，夏日的暖阳等着你，等着你。踏过雪留下的足迹，向你去的方向追寻。他就像熟悉的陌生人，住在我心里。天空又飘起了雪积絮，你说夏日的光在哪里？告诉我，寒冷它终将过去，不要婉拒。